情，为了你，我想做一生不更改的决定。我给你全部的爱，还有我的真心。追寻，有了爱，一颗心从此好安定。有了爱，每个夜不会再孤寂。我曾经像只风筝在风里，曾跌跌撞撞不知哪里，如今你是我感情的归依，什么事都想找你，都为你。有了爱，刹那间变得有憧憬。有了爱，心里面充满了欢喜。相信这是不变的深情，不要说任何宿命和难题。紧握你的手，我和你相依，这个爱直到永远不会更改。有了爱，真心爱上你，是你要的我都愿意追寻。有了爱，一颗心从此好安定。有曾经像只风筝在风里，跌跌撞撞不知去哪里。如今你是我情的归依，什么事都想到你，都为你。有了爱，刹那间变得有憧憬。我有了爱，我相信这是不变的深情，不要说任何宿命和难题。紧握你的手，我和你相依，这个爱直到永远不会更改。有了爱， 你的泪眼，梦还有空间，我还在你身边，不曾走远。把爱倒进你的心里面，陪你醉一千年。

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的总体安排，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、违法停车、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、遮挡无损号牌、疑散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，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，为三和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。 你拐杖表情流星慢慢地有时明星的遗憾，看你头像还亮着，就像风动雨点我只想要我们在一起念着。你曾调戏着我说没事我可以和你过，总伤心难过不说却来安慰我，我没有温柔的细语对不起去跟你说，只享受着有你的姑娘守护着你啊，在一起好吗不分开好吗，我们比月亮更幸福的在一起念着，一打喷嚏就会知道那个小温暖，心里总是碎碎念想个妈妈关心我，这个臭小孩总是一样冷静怀着，我们等你长大并不再比习惯这样对你念着。进来你快说说我们认识多久了，一年365天有哪天分开过，天哪两端的我们距离有多远呢，只要想到会想见的心就是甜甜的，我也不知道还有多久相见呢，期待海风拂面时候一起紧紧拥抱，有你真感情比恋爱更让人甜蜜，有一个人比起恋人会更懂我的心，有你真感情人世间都只留不去，有一个人在场在闹也不舍得离开，其他都远去， 其实活得再漂亮也会有凄凉，我们说到路走得再潇洒也会有迷茫，再潇洒的海鸥呢也会有飞错的航道，再优美的旋律也会有停止的那一刻，再低调的故事也会有倔强，再纯净的语言也会有悲伤，再动人的风霜雪月也有等不到的天长地久，所以生活就是理性也要感性。 你说不可能有天我你去爱别人，我的心里会恨，这回忆会困我一生，爱是荒唐的缘分，牵住矛盾的灵魂，不是法门的香草，就是发疯的沉沦，想你的心在午夜0:03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，像一只风筝扯断线飞奔，我不管我可不可能，想你现在午夜0:03，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，情歌情歌声唱到思念都伤人， 界，不是完美就是破碎，眼眶里的泪不够深不会轻易坠，梦是现实的陶醉，谁都无权利了解，这是你我的世界，不必理会谁说是非，让你心在午夜零点三分，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，下一支痛针这段线飞奔，不管我可不可能，让你心在午夜零点三分，距离昨天只有首歌十分，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，想你心在午夜零点三分，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，找一只风筝折断线飞奔，不管我可不可能，想你心在午夜零点三分，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，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，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。 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

说到很多生活中的寄语，能够衰老一个人的未必是爱情，而是呵护。享受别人的照顾呢，的确我觉得会是上瘾的。正因为什么，爱你的总能打败你爱的，因为人性的需要本质上是一样的。我们孤单的来到这个世界，都是为了找到一个人能够对自己好一些。 的手再三说这珍重珍重，当你深深看着我的眼再三说这别送别送，当你走向离别的车站，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，眼看你的车子走越远，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。千言万语你还来不及说，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。从此我迷上了那个车站。

廊坊0316715530 715530，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幸福一梦醒，心事春暖，幸福能量听过去，对未来有很多感动，收拾伤痕，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因为零零散散，我们都来听啊。说我无聊，想要看你想到疯掉，想你前来的心情是个药材，想你前来的心情是个负载，想你前来的心情我按捺不了，有话想说写信就好，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白，想写封信给你说清几项表白，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，想要抱你想到疯掉，思念没有味道，想要你就抱我好久，等不了寂寞咆哮，经历了思念不断发酵，伤难依旧抱我好久，今夜燃烧不了、哦、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，伤难依旧抱我好久，今夜等不了寂寞咆哮，经历了思念不断发酵，伤难就跑不跑，究竟也燃烧不了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、哦、当时的地球跑吧、想说写信就好，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了，想写封信给你写成几项报告，想写封信给你几句都是心跳，想要抱你想到疯掉，思念没有味道，想要你就抱我好久，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今夜思念不断发酵，想要你就抱我好久，今夜燃烧不不了寂寞咆哮，今夜思 很多有学识的人会觉得他的学识渊博不是为了征服别人，而是为了看清自己的渺小，财富的丰厚呢，也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增加扬善的担当，地位的显赫不是为了孤芳自赏，而是为了能够前行的更好，力量的捍卫呢，也不是为了欺负弱小，而是为了自由的呼吸。一个人有能量不是为了满足欲望，而是为了承担更多的使命。 你真的很残酷，用小事来弥补，爱上你我看得哭，被感情的包袱，用执着来报复，你怎能自私做主，我很恍惚，不清楚为何孤独，学不会不在乎，心意是诈骗，总不停地重来翻越，就算哭成了眼，流个泪，爱从未熄灭，我们的照片温柔在左边，神奇在右边， 夜晚，不太阳的小酒馆，没